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暗恋吧，说说哪个细节表明一个人可能喜欢你。有意思了啊， 我觉得肯定很多人就等着来听大家的分享，拿好小本本记下来，然后任何的蛛丝马迹，哦，原来这种细节表明他喜欢我。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留言挺有意思的， 扫描一下身边人。 他说我怕我看了评论后，意思就是说听了节目后哈会误会，人家没有那意思啊，结果 想多了， 对自己想多了，哎，他肯定是对我有意思。 这就尴尬了。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陪我长大》，来自段奥娟的一首歌， 对，很温暖的一首歌。 那年姑苏城外，他说呢，大概就是有意无意的偏袒你吧。偏爱，偏袒。 说起来偏爱，这我就有话要讲了呀。想当年我跟我老公那个见第一面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去做兼职嘛，他负责发工资，多给了我50块钱，叫偏袒。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子不错。 用钱收买你啊？ 对， 用钱砸你。 我觉得就至少在钱面前，他没有很自私，然后呢，也还挺好心的。可能觉得，哎，这女孩子整天也不容易，多给她点儿。可能也夹带了一点自己的小私心。反正就是，如果别人偏袒你啊，你是能够感受得到他的那种意思的。 对对对，女孩子其实很敏感的，就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男的对不对我有意思。这第一次吃饭啊，第一次的一些举动、聊天的一些说话的方式啊，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图谋不轨。就看我愿不愿意了。 对啊，还有一个，他叫熬夜少女不后悔，他说呢，哎，当然是偷偷的看你啊，在你抬头看他的时候，他的视线突然转移。 啊，这有点变态啊，看起来。 就哎，莫大人，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可能这种感觉更强烈，你本来在好好的看老师的那个黑板，但是你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盯着你看，你又找不到，但事实证明可能真的有人在某一个地方在看你。 有可能吧，就是那个这个第六感或者是就类似于复眼的这种功能可能是真的有，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些心灵上的感应吧，除了视觉上的之外。 反正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很强烈，就是我有的时候哎忽然间不自在了，老觉得有人盯着我看，但是就找来找去还没发现，但是后来证明确实是有人在暗地里在观察你啊，注意你的一举一动什么的。我说的这种叫那个， 就是有人 暗恋啊，不是说那种当贼一样的偷偷的看你。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有人在暗戳戳的向你发送爱的信号嘛，就是脑电波在干扰你， 暗送菠菜。因为你在身旁，第二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I Do》，《I Do》，我愿意。 我愿意啊，特别适合这个结婚那天放。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疫情期间媳妇儿休息在家，而我呢还得每天照常上班。此为大背景，每天我下班回家，他都会开心的蹦过来求抱抱，一边抱还要一边蹭我。细节决定一个人爱你的程度。试问这是可能喜欢吗？这是100%的喜欢呀。怎么特别像我们家猫呢，你女朋友你媳妇。 哎，女孩子还是跟猫挺像的，有很像猫一样的敏感啊，细腻那种劲儿，哎，挺 喜欢蹭你。 对，蹭你 蹦蹦跳跳的。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别人我不知道哈，但是如果一个人呢让我拥有表达欲，想时时刻刻的跟他分享生活碎碎念，以及写写文字和他写诗，哎呀，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个人的。 奥利给波波冰，他说呢，事事有回应吧，无论做什么，去哪里，跟什么人一起，就算你不问也会跟你交代清楚，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几个小时让你担心。哦，对了，这就是我的男朋友。天呀，最后猝不及防的狗粮。 嗨， 哎，其实就是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啊，其实细节确实挺重要的。有的人就是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过了会儿跟你说，哦，我刚去厕所了，或者哦，我刚刚去洗澡了。但是有一种人呢，就会在这个他去之前就跟你说，亲爱的，我先去个洗个澡，或者先去个洗手间，待会儿跟你说。就这两种感觉其实完全不一样，就会让你觉得更舒服一些。 对， 后者。 对对对，就是能够有一种让你安心的力量，是吧？而不是说捉摸不透， 对， 还要总要去猜你在做什么。 对，太累了这样。 嗯。 一起领先来主演最佳男女演员，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肩边。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下一首歌来自王心宇的《日常喜欢您》。 喜欢您了，怎么办？ 这特别像北京人调侃的时候的那种口气。 对对对，北京人就特别喜欢说 这种 儿化音，而且就这种打趣啊，您走好，瞧好了您嘞。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爱吃汤圆的饭团啊，汤圆又再一次在我们这期节目中出现了。他说，我和别人产生矛盾时呢，他第一时间会先关心我，袒护我，然后呢才帮我解决问题，就是先偏心一下子，然后再问问你帮你解决啊怎么办什么的。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高情商的表现，就大家一定要 学起来啊。就是不管女朋友怎么样或者男朋友怎么样，你先要表现出一种偏袒他的样子，就不管是他对还是错，我都站在你身边。 对，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他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受用。 就是你先表明一下态度啊，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不管对错我关心你啊，然后再接下来再帮人家看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件事，就让人会有很大的安心感。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了另一半啊，他说的没有吧，每次我这样想结果都是自作多情，都怪我喜欢你，所以才觉得你无论在干什么都像是在对我暗示。哎，这卑微的期望啊。你不觉得这个就表现出来了你喜欢人家吗？ 有点 可能就是被人家看出来，就特别容易自作多情，也是那个表现出来这个对你喜欢的一种样子，只不过是反过来了。 是韩小艺，他说呢，走路总是挤我，我的事儿呢特别伤心，给我出谋策划，放假和开学还会约我一起坐火车，别的男性朋友呢约他吃饭，他要跟我一起，我们三个回来后还告诉我说，哎呀，我要是和他单独出去吃饭成啥了。后来呢约他去看电影吃饭，他爽快答应了，直到老师上课说女生和你出去吃饭看电影就是喜欢你， 才发现没有爱情天赋的我硬生生的错过好姻缘。 看来是错过了最后啊。 对， 哎，其实我突然想起一个点，就是我以前走路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挤着别人，我也就是不自觉的那种，就会越来越往人家那边走，然后就然后两个人就一起一那个越来越往他的那个方向拐、 啊、我 就是然后有的时候还被朋友说说是吧，哎，你为什么总是挤我，我说哎我没有。 对，我特别讨厌这种朋友，就是也不是讨厌吧，就是我特别想分开一点距离啊，不要肢体接触，特别黏黏糊糊，尤其是夏天特别热，哎，非往往这边挤、 嗯、 走着走着就走歪了，我还没有办法。我觉得你肯定是那种心里啊特别想跟人就是更近一点的对话。 不知道哎，这真的是不自觉的，就特别是以前，这些年还好一点，因为这些年都基本开车出去不走路。 啊，我以为你说这些年基本都是自己一个人，以前还有女生朋友。没人可挤，我当然是寂寞了。 挤别的车，挤别的车道。 哎，你要是走在人行道上挤车道去，那你可真牛牛叉了。 牛叉 了。听听唱片又轮回了几遍，七夕单车等等秋千。 第四首歌了，来自于林宥嘉的兜圈。 嗯，很喜欢的一首歌啊，翻唱的人很多。一直躲在壳里的蟹子，他说呢，可能就是别人和我聊天时我会说我要去洗澡了拜拜，然后当他和我聊天时我明明在洗澡都会一直盯着手机回消息吧。嗯，希望我幻想的这个人早点出现。幻想的呀， 原来是幻想， 虽然 打扰了， 虽然没有这个人，但是我已经脑内说和他在一起聊天时候的样子，我会很在意他的。 嗯，这个朋友他说大概就是每一次用香皂洗完手都会把香香的水弹在你的身上。我超级受不了这 样。我也受不了这个，虽然是香香的我也受不了。 对，我觉得我这么干燥的一个我真的忍受不了那种湿湿的水珠。 你是有多干燥。 尤其是女孩子你知道吗，就是嗯，化好妆啊，定好妆之后哎，美美的出门了，结果男孩子一弹弹的你满脸都是水。我真的要发怒要生气了。 西西任性了，他说呢，花各种心思对你好，一想到你就会不自觉的傻笑，想见到你，查阅一切关于你的喜好，把你喜欢吃的菜学到炉火纯青，做给你吃，看到你吃的开心我也开心，如果你不喜欢我我也不打扰你，但是我一直都在，因为心甘情愿所以义无反顾，只因为是你。哎，这也太明显了，韩剧单身狗。学了一身的这个高情商，恋爱高情商，但就是没有施展的机会。 这让人恨呐。 对， 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来回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 下一首歌来自何洁的《好想你》。 这个朋友他叫做潘丑莲，他说呢，哎呀，这树好好看呀，拍给你；这花好好看呀，拍给你；这狗好奇怪呀，拍给你；这云好白净啊，拍照片给你。我觉得这段收的那个意思很像，就前段时间挺火的一句很文艺的话，就说，哎呀，今天呢我出门啊，看到了一棵形状很奇怪的大树，我第一反应竟然是想要拿出相机来拍下来给你发过去，那一刻我就知道已经大事不好了。 好甜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什么情况，都想第一时间分享给你。 是，这就是说想念一个人吧，喜欢上一个人了。 小熊是个温暖的小太阳，他说他真的是一个细节男孩呀，每天下班他都会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到家告诉他。那天下班没有看见他的消息，快出地铁站给我打电话说刚刚手机坏了，他怕我担心，想跟他们公司的同事借手机准备打电话给我，但想想不太好，就打算去手机店重新买一个，赶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我联系不到他。还有很多很多呀，第一次见面给我送鲜花饼，我说不喜欢吃，他之后就绝不会买任何饼类的吃的给我。我说我喜欢吃甘蔗，他去菜市场看见就会买点甘蔗带回来。我说晚上被蚊子咬了，他来看我时就买了蚊香，晚上帮我点好蚊香才回去。我说我的手被蚊子咬了，结果第二天就送来药膏。真的是好细节的一个男孩啊，好贴心。 事无巨细啊，生活里的细枝末节都照顾到了。这个朋友他叫 NFMY， 他说我男朋友呀，他说他特别的爱玩游戏，但每一次玩游戏呢又很怕我生气，所以总是玩五分钟就凑过来问我，你在干嘛呀，你怎么不理我呀，你热不热呀，你明天早上想吃啥呀。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超甜女生她说呢，你说话的时候她会盯着你发笑，眼睛里只有你。突然想起大话西游里边的那个片段，就是紫霞仙子看着至尊宝的那个眼神，应该就是爱情 啊，还眨了一下眼睛啊，迷倒了多少少男呢。 对，我就是其中一个，从少男变老男了。 这首歌了，来自于少女杀手哈、言承旭，叫做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真的太有回忆了，觉得那会儿这首歌我真的特别喜欢，那会儿 KTV 都不多呢身边，然后就天天在自己家里唱卡拉 OK， 就唱这首歌，这个模仿这个言承旭的音色。 我当时第一次听这歌还是买他的磁带呢、那个时候都没有 CD， 对都是卡带， 更别说什么 MP3、对，买磁带听，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 收，一定要说三次啊，真的，才一定是真的。会飞的小仙仙，他说呢，高中的时候我们班被分到打扫男生宿舍楼后面的区域，我正在低头扫地呢，被一个小金桔砸到了头，正准备怒吼，抬头却发现我男神手里捧着一堆小金桔站在男生宿舍的窗户旁。 说是要给我的。我把那些都分给了一起打扫卫生的同学。回头一看呢，男神正在气鼓鼓地看着我，我估计那时候他就喜欢着我呢。我愣是毕业前才知道自己的男神对自己也充满了喜欢啊！我要点进这个小仙女的这个主页看一看她到底有多仙女啊。 哎，这个榆木脑袋真的是，男神喜欢你都感觉不出来吗？ 嗯，真是。 星二老师他说，哎呀，我前桌的两位啊，说每一次女孩呢弯下腰子剪，弯下腰腰子 弯下腰子，天呀，感觉这个挺补的，这个挺壮阳的。 每次女孩呢弯下桌子捡东西，男生都很贴心的用手护住桌角，眼睛还宠溺的注视。哎，他就是一个单身狗发出的一声叹气。哎， 他叫做本，他说呢，看你的时候脸红啊，还有就是喜欢跟你打打闹闹，然后还时不时的害羞。这个跟女孩子太可爱了，我特别喜欢这个害羞的女孩子，真的是让男人受不了的那种。 就是那种会脸红，然后呢就是你说点什么话人家立刻就有点不好意思了那种的， 就越是这样就越喜欢逗你，就喜欢看你这个害羞的样子。 哎呀，不然你是这种癖好。 感觉这个莫大人这个老流氓的形象跃然纸上啊。 是跃然耳朵里， 对，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干了这碗醋就是兄弟。他说呢，以前有一个男生啊，每天揪我头发，然后呢我回座位的时候呢拿脚绊我，就是各种欺负，老和我吵架。那段时间我特别讨厌他，后来他好像疯了又跟我表白、 啊、 后来啊我才从我们班男生嘴里知道他欺负我是因为喜欢我。啊，男生简直太奇怪了， 小男生都这样的。 对对对，我真的想说青春期的小男生真的特别幼稚。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坐我后背的男生啊、 嗯、 上课老是戳我的那个后背、 嗯、 然后呢有的时候还用圆珠笔还戳出道来了，我特别生气。 哥、哦、我也会生气的， 就每一次，对呀、啊、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跟我不合或者讨厌我。但是后来呢别人开玩笑哈，别的男生说，哎呀他难道不是你的开心果吗？哦，我才意识到在别人眼里原来是这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哦、 然后那个男生还有可能是喜欢我， 欺负天天欺负开心果是吗？太过分了。 嗯，我还记得哈，有一个就是有一次我要放学嘛出门，结果呢在楼道里有一个男生也是挺熟悉但是没有特别熟，上来就给我一脚，然后就把我那个后背踢出一个大脚印子、 啊、什么鬼。 然后我就特别，对，我就特别生气。然后那个临走呢他还提醒我说，哎，你后边有个脚印我帮你拍拍吧。就很搞笑， 变态啊，先踹一脚然后来这个给你打掉啊。 哎，我觉得是那样，就他特别想引起你的注意，但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就只能做这种很幼稚、 这个、办法也太愚蠢了。天呀、 啊、对呀、啊、所以我发出了跟这个留言的妹子一样的疑问啊，男生简直太奇怪了。 嗯，太气人了这个。来，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多拉遗忘 A 梦、 嗯、 他说呢，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会时常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吧，并且有意无意的总想和对方有个交集，以至于最后会对对方产生依赖感，就像请回答1988里面阿泽对德善那样吧，总是想制造交集，制造偶遇、 嗯、对、 嗯、 我觉得如果这段时间一个人很密切很频繁的出现在你面前，那你就要想一下了、 嗯、 是为什么。 嗯，但是千万不要用脚踹女孩子，这样真的很不礼貌，也很脏。 哦，那个事件我真的记忆犹深，我可能是第一次也在节目中分享这件事情、 嗯、 真的是真的，就是我放学路过他们班门口，他正在跟其他几个男生在打闹、 嗯、 他有可能见到我有点紧张，有点小害羞，又想引起我的注意，反正不知道怎么想的，脑子一抽踢了我一脚，后背上有个大脚印。 可能是想这个立刻把你叫住，但是手不够长，只能用脚了。 他踢完之后，其他男生也都震惊了，你知道吗？就，哎，就是、 你怎么这样？ 怎么会这样？对，说好的喜欢呢？ 过分了啊！这个用脚底和你打招呼， 看看我的鞋底脏不脏，全藏。 好吧，佩服佩服佩服。我觉得就是青春期里哈，就是小男生啊，春心萌动，有点情愫，那种样子真的挺幼稚的。 嗯嗯， 他做出任何奇怪的举动也不足为奇了。 哎呀，好了，今天说了好多啊，又甜又搞笑的这个故事啊，希望大家喜欢吧。也可以这个多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每期我们都会发征集的，好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在这个新浪微博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我们每周呢都会发两个征集出来，大家记得关注我们。 嗯，是的，请大家积极的留言哈， 嗯， 没准就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你的故事了。 嗯，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周再见，拜拜。 嗯，拜拜。